年内东城区的134条大街、512条小巷将完成环境整治提升。目前金街王府井的3年专项升级规划正在制定当中，老城区的停车难问题也有望通过胡同居民与周边单位的停车共享模式解决。年内每个街道都将配备便民综合体。受连日来的高温影响，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前日中午，北京地区电网的最大负荷一度达到了1971.1万千瓦，已达到2016年电网历史最大负荷2082.8万千瓦的95%。目前，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夜。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主汛期，上个月主汛期还没有到，北京就下了几场任性的雨。细心的市民发现，多年的积水点摘了淹车的帽子，防汛指挥部门调度越来越精准，抢险备战人员做足功课，全市上下沉着应对这场主汛期大考。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针对市民关心的夜间路侧停车价格、电子收费技术应用等问题，市交通委停车管理处处长穆毅日前表示，目前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将借鉴国内外经验，考虑向更加精细化调整，收费分区将细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所在地北控雁西岛将面向社会团体免费开放试运行，今后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北控集团网上平台进行预约，这是雁西岛首次免费对外开放。记者从市保障房投资建设中心获悉，截至上月，焦化厂地块污染物已全部治理完成，老工业遗迹上将建占地 50.7 公顷的遗址公园，并最快有望于明年启动实施。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我命运最难行，只因你伤。 岁月回忆里，渡过多少漂泊夜与秋，即使心里是疑问，共你总有更多不合衬。现在纵若情深处，亦有天空海阔梦变真。有你抱拥，风中靠紧，感觉改变我的厄运。有你暖火依偎我身，像红日从未转更。我命运最难行，只因你伤心。我未能爱别人，只否总一等再等。 想不到

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